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即係無線嗰個三衞堂開咗個即係記者會，咁啊記者會完咗之後咧，就有48個即係靚女俾你啲主持啊評判，真係揀個揭秘嚟嘅啫，大佬。有啲哎呀，我鬱米，我同你好熟咧，咁幫我滴汗。係嗰啲片段放出嚟好好笑。 主要就睇波講波啊嘛，開心嘅啫，咁點啊？ 睇咩波先？睇嗰啲 世界盃啊！睇咩波？哇！你真係無養，但我警告你。 唔想揾你下次一集先，而家唔好啦，俾受惠坑我個頭。 咁咧，既然有黃毓民先生喺做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呢個 My Radio 呢個廣播呢個品牌咧，就應該冇衰嘅。 你叫呢個多啲開聲咁就 OK 啦，就冇衰啦。人腳我哋就有喺度噶啦。 哇！點止人腳咁簡單啊？就成天王巨星啦，真 係人腳有曬做啦，唔係我人，我人嚟做，我冇乜可能去瞓覺嘅大佬。 我以為你做埋添 啫。台長你真的很大熱，當然是我做了嘉賓而已，間不中 世界盃識聽的一定是 My Radio。 由6月12日起 ，My 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7:30 ，My 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 我哋会将最新鲜滚热辣嘅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俾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每晚10:00，我哋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哋会用最热闹、最轻松嘅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嘅分析。无论系现场版定系预设版，大家都唔可以错过啊！ 逢星期六、星期日下昼5至6，我哋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哋会出齐人脚，同观众作最直接的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 Radio 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劲的世界杯电台。 星期一晚的熱血世界杯，今晚会同大家分享 F 组的战况噶。咦，今晚就啊，阿近啊，好高兴啦，就第一次同你夹啦，系嘛？ 我都系好荣幸啊， 系幸会认识你。 四战头阵先啦，近卡神、红魔仔同埋小弟阿咪，今晚会同大家分享 F 组的资料噶。喂，如果大家记性好的话咧，仲记唔记得咧？我哋第一集咧，即系我阿、红魔仔啊，我同阿卡神咧，就喺新嘅 studio 入边处理第一集嘅《要大球场》。系啦，咁而家呢個就阿近啊，嗰晚都應該有份咧，星期四啊嘛，你又之前做鬱敏啦，係咪先？即係變咗你嗰晚都喺度。 即係解釋我哋好有緣嘅。 係咩？好有緣咩？ 都幾㗎，係咪先？ 咁即係定係你今晚做一晚啊？一個終結啊，同自己。 黐線！我陣間 歡樂今宵， 唱到難聽啊，余文樂。仲啊冇嘢嘅，我大不了一個唔會行出俾車車死咁啊，做一晚咯，係咪先？簡單啫嘛，真係呢樣嘢。 你一個死好多人死㗎，幾個笑死㗎又。 冇啦，係咪先？冇問題㗎。即系我嘅死为别人带来欢乐， 冇啦，冇斗波咁远啦，出咗界啦。 嗱，即系讲开有缘咧，其实即系好多嘢都系咁讲嘅，即系譬如话碧咸早几日系接受中国嘅传媒访问啦，都话中国下一次入世界杯又攞世界杯冠军啦，系嘛？问题系几时入到世界杯决赛周咁解嘅啫？ 哇，佢想继承呢个比利嘅衣钵啦 ，OK 噶吓，佢咪想继承？ 90年嗰阵时踢完世界杯，比利话预测啊，最终有一天。 非洲國家會攞，好似話十一世紀嗰陣時咯。 即係等於我哋成日都講亞視遲早接埋噶啦，係咪先？幾時啫嘛？未接啫呢一刻，係咪先？佢九四年夠講比你哥倫比亞得啦，係咪先？叫卡蘭斯高巴死埋。 真係講死人啊！真係以前 真係攞命。喂，頭先講開咧，就係話啲黑文龍好似有啲嘢搞啊嘛。 係啊，黑文龍，我今朝聽新聞講就話佢哋啲球員係咪話霸踢定係點樣啊？即係關於又係話啲錢 又係講唔掂數啊，獎金嗰度 分裝唔勻啊，都係嗰啲啦。 臨上機又唔見咗兩件。咁樣搞搞震， 唔係呢啲又係煩到阿寶嘅嘢咯。 非洲球隊零射多古靈精怪， 有咩搞唔掂？梗係問佢哋喀麥隆大佬啦，伊杜奧就搞得掂噶啦。 唔係有咩將低伊杜奧埋啦，係咪先？即係嚇腰纏萬貫係咪先？ 要食咩啊？住邊度啊？著咩波衫嗰啲？ 攞隻錶出嚟搞掂佢啦，都係。 攞隻錶去二叔公，喀麥隆有冇二叔公先？嗱，呢樣有緊要，真係唔係講笑。阿思傑問到話：咦，我做咩我禮拜六唔嚟踢波？冇嘢嘅喎，有嘢做啊嘛。 陳姑娘俾佢出嚟啊！佢困住咗。 有留意我哋都知道我哋即系我哋节目搞咗个友谊赛啦，同大家玩个四人足球比赛。 净系咩轮啊？ 嗱，我咁讲，你捧杯啊嘛，嘉臣兄。 唔系捧杯冇，唔系好玩嘅，即系大家。 好玩嘅。 虽然我哋队波咧，我哋热血主持队咧就从来未夹过啦，上次就第一次玩咯。 亦都有多位主持咧系甩底啦，十个救火的少年可以话。 包括我。 可乐咪话啊，费事出丑啦，系嘛？ 唔系咁讲，冇红衫啫，大佬。 唔系我听讲咪哥最多波衫嘅。 你讲嘢。 屋企勁多噶嘛？ 你講嘢啊！ 喂，我見到啲粉絲個個每日都問你著咩波衫嘅， 唔著衫， 每一集都唔有波衫， 有咩？哇！你又有 點解有聲？ 喂， 咪哥， 睇下睇下群組嘢點解有聲？ 喂，嗱，咁遲啲比賽大家有機會可以再參加，我哋應該都會即係盡量搞密啲啦，一齊玩一下啦， 操 fit 啲自己啦都要。 頭先講開喀麥隆嗰個又係關錢咧，我今朝聽新聞，其實呢排好多都講世界盃嘅新聞啦，都有講話巴西嗰邊罷工都 keep 住繼續，又係話啲人又係罷工啊，話可能啲司機又話唔揸車啊嗰啲，搞到嚟緊可能話搞世界盃，即係而家大家知道仲有成三四日到就開。开始噶啦嘛， 三日 系咯，咁即系交通嗰度搞唔掂，嗰又可能好似之前搞啲热身赛或者试踢咁咧，又系个球场唔满人啊，因为啲人都未到场，咁咧咁就其实变咗呢个城市有啲失色噶，啲叫声都唔够大啦。 咁啊两睇啦，但系最大问题就话，我反而系担心佢之后嗰啲经济后，因为试过当年雅典加入奥运之后咧。希腊经济大衰退嘛， 巴西快住冇咁快， 两年后 开头 O K 嘅，嗰阵时又攞咗执国家杯， 系咯， 但系之后就大 即系个跌， 个报应系两年几三年后到， 2008年后啊嘛， 系咯。哇，好金啊！嗰個嘢 風光四年啦。 啊嚇！咦，差啲啊！抄小話差啲，楊紅魔真係新主持，叫你唔好戴帽噶啦，係戴綠色噶嘛，係咪先？或者係咁講啦，即係講翻主題啦。咁見你著翻藍色衫啊嘛。由 F 組啊，四支球隊包括係阿根廷啦、波斯尼亞啦、伊朗同埋尼日利亞咁組成嘅。咁其實好壁壘分明啦，即係一支特別強嘅，加三支特別弱嘅，係咪先？咁啊，講最強嗰隊先啦，阿根廷開始啦，好嘛？ 阿根廷即系有我听到有 佢上先啦， 我听到有人话阿根廷系夺冠大热嚟嘅， 大热 我寻日听翻嚟嘅 系咯，唔系正路嘅系，即系因为你世界杯喺南美洲系未试过有南美以外嘅球队赢过噶嘛，咁你巴西之后就一定是阿根廷噶啦。呢個係正路咯，咁同埋個中前場真係好強 噶。如果淨係計中前場嚟，而家阿根廷係攞冠軍添啦。 打啲世界級嘅足球，佢直情贏。 即係美斯啊、阿古魯、希古恩呢啲，而家大家都會覺得哇，真係世界級嗰一紮。但係夾埋係咪嗰一回事咧？ 金鑽陣容啦，可以叫做 大熟咯，要成班又有世界盃經驗啦，上屆踢過曬噶啦。咁會好好啲咧。 但問題 嗱，我可以講個正面因素先，即係呢個咁嘅人腳，呢個其實係阿根廷即係可見將來嘅一個 last great chance 嚟噶啦。之后不会有咁风光噶啦，之后佢分分钟连中前场都为青黄不接啊！而家后防已经开始有咁问题。 后防其实就青黄不接咗好耐噶啦，即系其实咁好多年啦，啲上届你大佬你 下届啲主力系开始老老地啊，跟住再下一届仲大剂都唔知后继无人，都分分钟。 因为最惨佢系连世少杯都入唔到决赛周咧，嗰下先金啊嘛，即系有个断层出。 八年后嗰届分分钟系乌拉圭甚至哥伦比亚、智利会打得好佢咯。 阿根廷都系32队最平均年纪最大嗰队啦。 我印象中佢哋呢队波系咪系冇一啲22、23岁以下嘅球员噶嘛？最后生都去到廿四岁嘅 卢祖 噶啦，都即系变上呢队波其实冇晒有钱噶啦。基本上可能学阿劲咁讲就话，当然有啲球员可能24岁变咗下一届28岁都 OK 嘅。咁但系譬如依家你前锋，你话阿根廷最劲系前锋啊嘛？佢美斯啊、希古恩啊或者阿古鲁嗰啲下嚟紧下一届就廿九、30岁噶啦，即系变上嗰个锋力又会有受啲影响。咁当然嚟紧可能话。 下一屆或者未來今次冇入選的可能話拉美娜或者伊卡迪爾嗰啲嚟緊可能接到巴或者有機會即係做下美斯後備嘅，咁都可能接到頂一頂到都 OK 嘅。 咁啊，但係咁睇咧，即係話始終呢一注，我覺得阿根廷如果有玩 Texas Poker 都知道呢一注阿根廷真係 all in 㗎啦。如果講真的，你真係你睇翻嗰個，尤其即係個別嘅球員，其實都有啲今年其實幾奇怪，就係話個別年紀大嘅球員入選咗，譬如話講緊係派斯奧啦，呢、這個國際米蘭嘅邊子佬前鋒啦，麥斯洛迪古斯啦，曾經打過利物浦，而家就喺紐維爾舊生隊效力啦，33歲啦，哇！大佬見到呢啲名字， 迪米治尼斯咧，仲有 哇！迪米治尼斯個高級炸彈嚟嘅，真係攞 佢話整個新髮型去踢世界盃喎， 咩頭啊？你知唔知？ 6+1咯。 OK， 9+2啊。OK， 咁所以其實睇翻而家呢個班底，你話阿根廷其實個排陣咧，嗱，即係阿近啊，我即係你作為一個首席嘅巴塞粉絲啦，你會點期望美斯咁？ 其實係好矛盾嘅。即係有個好重要，即係我當然都想佢喺歷史上可以留到一個球王嘅名啦、但係有個好重要嘅息流，大家都察覺到啦，我唔會走去波山堡拜仁印16比斯咯。 為何 都好多人印嘅？ 根本上呢個球季佢係揾巴塞笨實嘅啦，明顯就白，即係扯到係臨尾嗰幾場，你臨尾尾二尾三嗰兩彎，你其實爆咗兩場先，你已經係波塞做都保得住個聯賽冠軍，佢都懶得去做。 我近期聽到一個關於美斯嘅笑話。我睇足球周刊咧，有訪問一啲即係名人或者一啲球員啊，對於世界盃有啲咩展望咁啦。我見到阿陳少琪接受訪問咁睇咧，佢話嚟緊想睇美斯啦。佢話如果美斯可以喺國家隊世界盃踢得到好似喺球會咁嘅表現咧，咁啊阿根廷就掂啦。 喂，我以為佢話美斯咩發似佢啫， 又嚟嗰 啲，又嚟。 喂，大家知道美斯其實。今季嚟講，下半季咧特別就係有多傷同埋個狀態都耷耷地噶嘛，即係令到某程度上都令到巴塞嘅成績係差咗 好 多。 係呢樣嘢好似係做蛙虎嚟。 所以我咦呢啲咁幽默嘅成績 講，係打翻夢三全盛時期咧就嗰個 form 啦。 咪望就咁望啦。唔係， 其實係真係做俾佢成個賽，即係個分組，你又波斯尼亞又伊朗，即係根本就呢個係2002年巴西嘅格局嚟嘅。即係嗰組 隔離利亞咧， 唔係利亞嗰個撇開一陣先講，即係。即等於2002年嘅巴西，又有哥斯達黎加，又有中國，即係 做 唔 死 呢個就一定係做俾洛拿度咁滯嘅啦。唔係，佢一係做俾佢嘅咁啊，神射手係佢即係其實雖然佢嘅賠率係最低，但係我覺得即係大家想贏親晏晝飯錢或者茶錢嘅話，係可以落 嘅。都係嗰句啦，投資嘅有賺有蝕，風險係自己要冒啦嚇。 當然我先嚟你瞓身啦，老 嗱我見到網友啊迷你兵團就話左閘可能成為缺口啦。咁其實大家睇翻阿根廷嘅陣容嚟講咧，即係相信陣容。譬如先由右邊數過嚟啦，應該就係薩巴列達打正選啦，跟住加雷啦，跟住就費南迪斯啦，同埋盧祖啦。其實盧祖呢個位置我都覺得係比較令人擔心的。 中路都唔好得咯，睇啲名。 唔係我大家係咪覺得個名氣都係咪覺得差啲咧？ 其實唔睇啦，其實阿根廷嘅後防其實咁多年咧，由上季開始嗰個奧達文迪嗰個就係極品啦，一嚟大佬真係冇一個正常嘅左閘嘅。你話中堅其實費南迪斯呢兩季阿拿波利嘅表真係唔多穩陣。即係試過有一季借咗基達飛，咁你諗下點解啦嚇？咁啊，加雷佢有進攻能力，有遠射嘅，咁啊多一句啦，莫耶斯係點撲街嚟嘅，費城幫你執埋入唔了 佢。我覺得加雷其實 OK 嘅，咁當然你話佢係咪嗰一種大家成日要求話中堅都要做到波好技術嘅，咁但係起碼我覺得硬淨啲加雷係呢一類型 穩陣嗰只啦。 同埋佢而家我睇翻近排啲傳聞啦嚇，話好似拜仁1000萬已經買到佢咯。 其實唔難買， 近咯而家。 但係加雷有一樣嘢唔好，傷得多。即係以前喺皇馬嘅年代，或者 even 喺成日整啲 傷好 Q 耐， 傷係成日都傷嘅，真係加雷咧，其實係玻璃腳嚟嘅。即係你睇佢硬淨淨咧，其實外強中堅嚟用佢。 我見到名單，佢名都突打到一個突嘅。 咁又冇咁講，其實佢可以做到啲嘢。即係大佬，你見到證書名單，你見到迪米治尼斯仲驚啦， 都係啦， 入選都驚㗎啦。 你呢啲 你個後防名單係滴汗啫嘛， 你任何人選，你話比翻以前可能森美爾啊、艾耶拉嗰啲，一定係差好遠 嘅。冇得比啦， 但係有一樣嘢，即係呢屆其實而家成個世界足球嘅潮流根本係冇乜似樣嘅後衞咁樣，大家水鬥水嘅啫。 唔係啲後衞又醜， 唔係你數我數你，即係其實巴西唔係阿根廷最即係其實最大嘅隱憂就係決賽佢對住巴西咯，佢就對住巴西，我覺得真係格食格噶啦。 啱啊，因為呢屆嘅巴西都唔似巴西啊。 即係除非巴西突然間佢喺個淘汰賽出咗啲咩意外，忽然間陰溝女翻船啦，咁可能真係好大機會。 喂，你驚唔驚大衛雷斯嚟料咧？似乎係咪先？即係你知啊，大衛雷斯咁嘅格咁嘅。 唔係呢個我最想發生嘅，我係唔想巴西攞今屆攞冠軍或者佢入到決賽嘅。 即係你希望佢早啲撲街啦。 其實即係當然，即係又要撇開，即係我雖然係悲觀球迷，心裏邊都有少少夢想。我當然希望阿根廷會重演翻70年嗰種神話啦，即係完全係唔使。 靠防守，我要靠齋靠進攻都去攞杯啦。咁、 嗯、 對世界足球係一件好事嚟，咁以後都冇人話即係話美斯唔係球王，嗯、真係做咗球王， 攞足曬啲嘢啦要。 唔係咁啊，係即係始終嚟講，你咩嘢都攞過曬。 不過老實講，你講下，你講下即係九零年後嘅往績，即係阿根廷係即係可能。九零年嗰屆真係入決賽入到下 PK， 好似係種詛咒 真係 PK 入決賽。 其實你睇下九，你諗翻，你回望翻九四年到上一屆2010年，每一屆嘅人腳都係唔好，即係相當唔錯嘅，係、 嗯、 有係有條件殺入決賽嘅、嗯，或者可以攞杯添嘅。啊，次次都係各式各樣好 QK 嘅理由去出局咯。 即係嗱，九四年就早記得啦，阿馬山就嚇懟錯嘢啦，唔知懟錯啲 麻王揀啊嘛，嗰時就 嗰啲啦， 我哋係勞工揀啊。 咁啊，結果就嚇提早收。其實阿根廷呢十幾年其實戰績方面，其實即係九十年代又即係高高茶帶領，應該係高高茶帶領九零年代入世杯決賽， 一路夠十二碼，但係佢最尾輸翻個十二碼嚟輸咗決賽。 唔係咁冇計嘅，即係始終命裏有時嘅嘢係咪先？咁但係你話即係阿根廷其實。你而家 對呢個國家隊都麻，當我本來我 hot star 做球迷，我係好憎阿根廷嘅、 嗯。 但可能因為九八年荷蘭贏嗰場波贏得太，即係嗰樣嘢，我係咁就消消嗰套氣咯。 OK， 其實九十年代中嗰陣時已經冇咁嬲，因為我冇、嗯、已經冇咁憎啦。可能我嗰陣時睇意甲係幾欣賞波迪斯圖納咯。 嗯唔係你嗰度氣，你嗰度火其實， 但係嗰度火係應該係就係九八年即係柏根冇得球， 即係我哋加肯啊雲達沙嗰場波啦。 嗰個都其中一部分啦。嗰場我諗係我睇波生涯最開心嘅場波。 或者咁講咧，其實人年紀大咧，啲脾氣就會收斂啲嘅。咁啊，近啲樣嘢我都可以理解嘅，係咪先？即係講開其實話，即係但頭先即係講開話，即係後防的問題咧，其實中場其實都有個問題喺度，因為本身你而家唯一嗱中間嘅如無意外都係馬斯查奴一定有個位嘅啦，防中後位係咪？咁啊加高應該就另一位，但係加高最近就未傷好， 踢唔踢得都唔知㗎。其實 係啦，所以呢樣嘢係擲死嘅。當然你話今屆嘅最大發現就係迪馬利亞可以係中中發揮得好好。咁而家呢一樣嘢係某程度上可以有變數嚟嘅。咁啊唔需要限制迪馬利亞可以打邊啊。 我都見到好多球迷話，即係嚟緊阿根廷可能睇重啲個前鋒先。其實頭先聽米哥講係。真係，我覺得迪馬利亞可能是阿根廷入面一個幾重要的球員，因為他今屆我覺得如果你話比起即係我揀，我覺得迪馬利亞喺踢咁多年，譬如踢皇馬啦幾季，我覺得他可能今屆的表現同。啱啱加盟皇馬嗰季係有得比，呢兩季我都睇得特別精彩。 唯一嘅隱憂就係即係個皇馬因素咯，即係其實佢會好似西班牙啲國腳咁，其實佢可能都係攰。 哦，係 啊， 谷咗谷咗季啊。 隱憂，但即係睇中前，即係前四個人嘅排面嗰個直情，即係如果佢真係攞咗杯嘅話，以後後世就依個阿根廷四條煙嚟啦。 但係我諗多樣嘢就係話，假設如果真係冇咗加高，嗱，即係如果冇咗加高係真係傷嘅話，咁你馬斯查奴同埋阿迪馬利亞一定係鐵膽嚟啦。好啦，咁第三個拍邊個？嗱，呢個又係一個問題。 你加哥唔得，巴黎加得嘅。 巴黎而家唔落選， 唔 喺度啊，唔喺度。咁而家嚟講，其實佢可以揀啲人選，唔係太多。譬如碧基亞啦， 拉數嘅， 拉數嘅，即係大器晚成嘅組織型防中啦，應該叫做嚇。咁另外仲有 都係頂住先嘅就只有。 冇啊，大佬，你唔通又買定位謝斯打防中啊？大佬領教過啦，大家睇歐聯係咪先？即係一其實呢樣嘢就好大鑊 嘅 喎。 唔係，我就諗如果我係沙比拿教練嘅話咧，我選得加高入嚟嘅話，我係起碼覺得佢出得先啦。即係如果 計咗數嘅， 如果你半傷嘅，我冇理由擺你後備，我覺得咁樣仲搏，即係你搏一搏啊，王子都變廢堂啊！我聽真係，我覺得真係搏唔過嘅。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要搏嘅話咧。加高一入得選嘅一定打正選， 但 唔會打後備。 望咁望啦，但係問題而家加高嘅情況就真係未必樂觀啦。咁其實我自己咁睇，即係搶。你話如果係要組織嘅，咁啊，畢基亞可以考慮咧。如果譬如你要硬淨翻少少嘅，拿波以前拿波利嘅防中咧，金帕拿魯，即係而家單國際米蘭嗰個，其實都可以係考慮之列嘅，即係加強翻個中場硬淨度咯。咁啊，變咗就因為始終兩個中堅都唔係太條防線，真係唔係話特別好。硬正的情況之下，咁希望可以多到屏障喺度啦，即係用下金帕拿魯嘅説話。咁前面嗰啲其實就不值一提嘅，大家都知咩事啊啦。 唔使提啊嘛。 講嚟做咩啫？頭先如無意外都係美斯、希古恩、阿古魯，你最多可以考慮就係拿維斯究竟有冇機會啦。 唔係㗎，我自己諗，我覺得帕拉斯我都有一定作為㗎喺阿根廷入面，即係你話後備放出嚟，打下即係。 殺一段變陣 係啊！佢喺國米都踢得又唔係特別好啦，但係我覺得尾段喺季尾嗰度有啲火嘅都 OK 嘅， 有啲貨交啦。咁啊，最奇怪嘅就係麥斯洛迪古斯入翻嚟啦。咁啊，呢個大家久違咗個名字啦。 有球迷都話迪維斯冇得入啦。其實我記得佢上一次入應該都係11年咁上下㗎啦。嗰陣 其實迪維斯自己一早起咗權㗎啦。 佢又話買咗飛同個女去迪士尼啊嘛。 係咯， 講埋啲屎乜鬼嘢，好憎佢呢啲。 其實佢我記得佢嗰陣時喺就算喺維斯咸啊曼聯嗰陣時，已經成日都提住 當時24、25歲啫嘛，成日都話我29歲就退休噶啦咁樣。咁教練對邊個抌？即係買人唔敢買你，國家隊都唔敢選你啦。點你點投入啫？即係我呢邊踢緊，我又嗰邊諗緊迪士尼，不得了啊！你咁樣，同埋佢呢啲大家記得佢同文仙尼都嘈過交啦。陣間你搞國家隊又嘈嘅時候，即係呢啲人係類似法國隊嘅拿斯尼咯，即係費事㗎，係啊。因為有球迷都話，我唔知係咪真啦，佢話同美斯不和啊嘛。 哦，咁我話得， 好似兩個都否認咗嘅。 係啊， 喂，兩個否認，但係唔知係咪啦呢樣嘢。 但係呢個係麻煩，因為係梗㗎啦，因為麻煩，因為而落選真係梗㗎啦。 喂，你諗下，如果當其時佢唔係真係太麻煩，其實我覺得當其時曼聯如果攞住2500萬簽咗佢咧，另外一個世界。 我覺得如果你話作為球員以佢嗰個狀態，佢嘅能力喺曼聯真係我覺得好 fit， 好抵買。 當然啦，亦都要即係多得阿昆洛斯，即係呢個現役伊朗教頭個戰術上嘅配合。 陣間又俾你講下， 講下沙比拿先。呢個沙比拿咧，個呢個教頭咧，其實有啲典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啊，球員時代效力過河床啦、學生隊啦，亦都係算係早期去英格蘭揾食嘅球員嚟嘅。 阿根廷球員 係啦，冇錯，石飛係效力過石飛聯同埋呢個列斯聯啦。咁其實呢樣嘢講起石飛聯呢樣嘢係好笑嘅，當其時咧，這個沙比拿不是石飛聯的首選，想簽的一個進攻中場嚟嘅。當其時的首選咧，係有一個人，這個大家一定識，叫迪亞高麥拉多納，即係邊個咧？嗱，唔長講啦，大家明啦。OK， 咁當其時咧，哈里夏士入呢、這個石飛聯領隊覺得咧，就係話：哇，呢條靚仔貴得滯喎，係咪先？咁啊，所以攞咗16萬磅就簽咗呢個沙比拿翻嚟啦。咁啊，當其時最終石飛聯就好不人哋就要降班落去英丙。 幾定係八幾年嘅八，即係八年代初 七 年 頭嚟嘅， 八零八一咁樣。 唔係你考咪哥？ 唔係呢個 七幾？ 考下你先， 七尾嚟嘅。咁後屘就石飛聯亦都接受咗新達嘅報價，就意圖將佢賣咗去呢個新達啦。咁但係就好多人哋就最終佢又想喺夾咗落班，於是乎啊，寧願睇翻石飛聯啦，係咪？咁啊，後屘就輾轉之間亦都翻咗去學生隊佢嘅舞會咁啊。曾經喺83年喺南美國出場過4次。咁啊，新人入边又出过8次啦。咁啊，89年退咗休之后就帮呢个巴塞拉手就拍档教呢个帕尔马河床啊、哥连泰斯啊、乌拉圭以至阿根廷国家队都曾经有个脚步留低嘅。咁啊，09年开始自立门咗咧，就接咗手舞会学生队之后就顺手拿埋个当届南美自由杯啦。咁啊，11年开始就开始接手呢个阿根廷。咁啊，至今日咁啊，任命咗美斯做队长。咁佢嗰个。他只有進攻中場理念上面其實偏向進攻性就很正常啦，即係你咁條豪華線，你唔擺進攻陣式啊，講攞嚟講嘅啫。咁但係防守度大家點睇？ 我覺得你話而家沙比拿教咧，如果你話對比翻上一屆嘅世界盃啦，大家知道馬洛當拿教啦，當其時一個冇經驗嘅領隊嚟教， 勝感後防。 咁即係你見到佢外圍賽啊，或者外圍賽，我記得都係話打到好敏嘅，去到外差不多慢慢地才爭到第四出到線嘅啫，其實都問邊嘅啦。咁之後都叫做打到八強，其實我覺得都算係咁嘅啦。咁你後屘0-4輸俾德國，輸冇嘢講啦。 咁三次想換人，三次換唔到陰公嘅。 咁我咧就都算係咁，即係如果對比翻而家沙比拿，其實好好多嘅。起碼 我心目中覺得係又係糟蹋咗美斯嘅，即係根本上嗰個係一個20世紀少年咁嘅古仔嚟啫嘛。阿麥當娜係仲係諗住係佢86年嗰陣時嗰個，即係將美斯當係86年嘅佢嚟咁就使咯， 即係嗰套 根本上美斯踢開嗰種嘅，唔係嗰種喺駝後打10號啊嘛， 係唔係？佢嘅諗法 亂曬龍 嘅，牛地佢諗係比較牛啲，即係仲眷戀緊86年啫。我上帝之手握咗個杯翻嚟，吹咩啊？ 唔係佢嗰陣可能揾翻佢嘅前女婿啊，阿古魯反而褪後一個仲好啲。佢揾美斯咧就揾錯人啦，即係啲可能阿古魯先係阿麥拉多納啦。 喂，我手中可以翻翻嚟先，唔好 keep 住幅大頭啊，係嘛？咁其實我如果咁睇翻就當其時世界盃即係10年嗰陣時，其實都幾霸氣㗎，阿根廷啊，3戰全勝啊，莫高個投入16強，我吹咩？咁跟住然之後16強啊，3-1贏埋墨西哥，諗住有㗎啦。咁其實嗰場波入邊，好似阿卡神話齋，就係3次換人，3次換唔到啦。咁再加上就係呢個迪亞文迪，即係奧達文迪呢個炸彈咧，一而再，再而三犯錯啦，係嘛？咁啊，結果就被怒炒啦。咁啊，順手亦都令到麥拉多納被怒炒啦嚇。咁啊，其實今屆世界盃入邊算係咁啊，阿根廷啊嘛，因為冇咗巴西啊嘛，咁啊，16場入邊 玩住嚟玩完。 始終外圍賽冇咗巴西，都令到佢爭首名易咗好多啦， 唔係都冇難度係咪先？ 真係冇難度。 咁啊，9-5-2咁啊，35球失15球情況之下，就32分之 首名出線 啦，半場周啦。咁啊， 其實你話呢班阿根廷嚟講，其實冇噶啦，人腳嗰度其實如果對比嚟緊嗰個三隊波斯尼亞、伊朗同埋尼日利亞，其實都超咗班噶啦，所以其實都唔需要刻意講啦，係親就出咗線之後，究竟撞隔離線 E 組嗰邊， 法國定瑞士咁解？ 法國、瑞士，即係我如果撞到洪都拉斯，開心死啦，係咪食機微啲啦？ 你撞到個腦 都有餐死嘅，洪都拉斯 有餐死，因為始終你瑞士嘅攻擊 力，即係嗰個地獄球場嘅其中有一場波就係瑞士對洪都拉斯啊嘛。 明啊嘛，嗱， 喂，嗰個係一個即係國，即係喺個魔幻寫實版嘅國家地理嚟咯，一個住阿爾卑斯山嘅國家嗰啲球員走咗去 一 個亞馬遜森林去踢波真係。 我點解要去旅遊去南美？你州啊，你揾個理由話俾我知啊，大佬，即係咁講，其實最大鑊嗰樣嘢，瑞士個攻擊力真係唔夠。咁另調翻轉咁睇就話厄瓜多爾，如果真係冇個高原氣候，即係你知啦，高原氣候喺度搶曬氧氣筒，咁同你真係落到低啊，死咯，大佬係咪先？你夠膽死再下攞得個三分落嚟賽？其實洪都拉斯真係拳頭到嚟雞，唔係講笑。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洪都拉斯次名出線，對著呢隊阿根廷嘅，其實都瓜多我炒死啦。 所以美斯攞神射手機會係好大嘅， 即係如果 除非佢成個 game plan 變咗係，即係佢係希古恩啊、古魯、美斯三個 share 曬啲入球咁樣，即係你傳我傳你咁。 如果有啲迷你兵團講到就算佢次名出線冇所謂，其實都有所謂嘅。如果萬一撞正 快，佢係咪講緊外圍賽啊？我估佢，因為我頭先講外圍賽佢打出嚟嘅，即係我哋頭先講外圍賽嗰陣時。 其實唔係講真，你頭四名啫嘛，第四都得啦，係咪先？以你咁嘅人腳問題就係話，如果喺 唔係次你次名變咗會同巴西提到相撞咯，好大機會。 早啲撞好過啦，係咪先？早啲撞好過啦，華龍哥想炒低你啊！ 即係早啲放假， 就冇咁講。不過其實咁睇啦，即係話第一場阿根廷嘅對手將會是在嚟緊嘅時間啦，呢一個嘅6月16號嗰上晝時間6點正，咁17號6點正就會對住呢個波斯尼亞，咁啊不如順便帶落去啦，咁啊講個波斯尼亞啦，好嘛？ 我諗如果大家即係比較熟悉啲波斯尼亞，都知道係前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咧，分咗譬如話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塞爾維亞咁樣等等，即係幾隊咧，或者而家波�斯尼亞啦。咁但係其實都係除咗98年咧，克羅地亞係即係叫做比較成績好啲攞到個季軍之外，其實其他球隊永遠都係可能小組賽已經係 墊底， 甚至即係出局嗰只㗎。咁但係今次其實波斯尼亞呢個陣容咧，我睇到可能大家會覺得有啲比較熟悉啲嘅面孔啦，譬如可能門將嘅比高域啊、比真力啊，或者前面大家更加熟悉啦，迪斯高啊、 伊比斯 嗰一啲，咁就可能會覺得有睇頭一啲，可能都係如果你話唔計阿根廷，都係可能爭個次名啊，咁即係同後面其他隊啦，譬如話尼日利亞咁，可能大家覺得爭崩頭少少就比較有睇頭咯。 爭崩頭咁，其實咁睇啦，其實你話阿根廷如果對住呢一批咁善頂嘅箭頭嚟講。我真的擔心，其實即係如果波斯尼亞偷到雞的話咧，機會有幾大咧？咁啊，卡神， 你意思對阿根廷？ 對阿根廷，因為阿根廷你知啊，嗰兩個中堅唔係太，雖然阿菲蘭迪斯係頂得，但係唔係真係穩陣。 係啦，唔該，你出埋下一幅相俾大家睇。 下一幅手足，唔該，繼續 keep 住。 波斯尼亞唔會打咁多高波噶嘛，其實都。 其實佢都打快嘅喎。 打快啫，唔會咁專登嚟打高波。 因為其實個問題就喂，大佬你嗱，即係左邊個沙利， 我估佢就係收埋啲縮住嚟第一場唔踢住，就放咗第一場佢唔要咁樣。 棄權啊，第一場。係 啦，棄權咁嚟踢噶嘛。 棄權嚟踢，即係留翻啲力打伊朗。 打嗰兩場好過啦， 嚟啊嚟啊， 係咯，咁樣。 但係問題睇翻佢外圍賽戰績又幾誇張嘅喎，即係入咗30球，失6球， 幾靚個。 本數好靚啊！但係咧有樣嘢， 你睇佢對手先，希臘、斯洛伐克、立陶宛啫喎，佢壓住嗰啲就 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呢個迪斯高、伊比斯域同米斯莫域三條友加埋加入23球，哇！真係死啦！呢三個鐵三角入邊，其中一個撲咗街嘅話咧，呢條攻擊線就大鑊。 第一場我會咁推測咯，即係萬一波斯尼係落後2球嘅話，佢會放棄啦，佢會收起曬主力咯， 收曬主力咁樣。 佢開場都會肯試下搏啊，因為始終佢啲功力係有可能會爆到冷。 佢唔怕同你剛咁嘅攻擊力。 但係如果佢係頂唔順阿根廷啲攻勢，可能就放棄。 即係試下除之後咧，都係放工 嘅 都係。 唔係，其實都試過嘅，即係第一記得2009年對友誼賽對阿根廷嗰陣時輸過0-5嘅，咁啊最上年11月友誼賽都輸過0-2，咁同埋變咗嚟，同埋有一樣嘢咧值得留意嘅就係話呢隊波斯尼亞個人嘅近16場嘅賽事入邊咧，出過13條唔同裝嘅後防， 不斷咁轉嘅後防線， 係啊，即係除咗係用 隊長 係呢、這個，我、哦、死啊！叫 史柏希斯， 我叫開史賓嚟啊！突然間要譯馬會名咧，真係好辛苦。咁就史柏希斯之後，其實左尤其是左閘咧，其實不斷咁轉人，即係呢樣嘢又真係好慘。 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一隊波換陣容咧，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到，可能好多而家國家隊啦會試好多陣嘅，但係友誼賽、熱身賽試得比較多，你外圍賽都試咁多咧，其實代表個教練對自己心目中嗰個心水陣容都未諗掂嘅時候，變相而家打決賽周，其實有啲危，有啲即係到底出咩陣好咧，佢都～ 都要可能仲有得翻幾日時間要諗清楚咯，起碼。 喂，佢同埋最近咧防線嗰樣嘢咧，有一個數據可以分俾大家，就係、是、最近有一場友誼賽對美國咧，半場失咗四球啊！大佬咩事？即係所以其實如果你喺世界盃，你尤其是世界盃呢啲賽事咧，咁其實都幾注重或者係防守啊，同埋穩定性發揮嗰樣嘢啦。 同埋後防都有啲隱憂啦。頭先聽卡神講話睇佢哋熱身賽，比高域都有啲傷喎。 係啊，個龍門一路我見到咧，嗰啲助教咧傷咗一嘢塞啲冰入個褲個腰嗰度喎。幾次都係咁，佢成日要整親條腰，成日受傷，但係一路唔換佢，唔知點解熱身賽都咁喎，淨係用佢喎。 冇計啊，因為你睇翻其實另外嗰兩個門將咧，即係名氣又冇，名氣又唔係太 高，艾夫道傑 啦，同埋呢個費斯石，哇，大佬你睇下艾倫啊，睇緊德月啊，陰公。 但龍門嘅位唔使點夾噶嘛，其實你都知嘅咧，可以換下佢出嚟。我見佢枕住，即係有雙環咁樣嘅，仲要喺度猛咁，淨係佢嚟，頂到三 場。我諗係信心啦，即係比高位始終而家好多大會其實都睇緊佢，希望想買到比高位翻嚟。 係啊，適合波龍老師。 咁啊，講咁講啦，但其實我反而最擔心，其實同阿根廷人都有個左閘嗰度，因為其實左閘咧試過幾個唔同球員噶啦，最近期嚟講都試緊呢個。哥斯辛拿斯即係以斯瓦克04嗰個嘅中堅哥拉辛拿斯啊，咁就呢一個咧，呢牛奶仔咧好中意上波啊！即係但係咧個位置感咧係真係有翻咁上下差嘅，即係同阿郭建波嘅 case 差唔多嘅啫。 去到嗰邊啊，又 冇辦法，又抽抽，又抽抽。 冇辦法咧，後生仔尤其是打閘咧係好中意上嘅，進攻能力即係進攻意欲特別強嘅。 所以反而咧，我會咁，如果我蘇石嘅話咧，我會考慮翻用拉索嘅努力咧去墮後翻去頂嗰個左閘位。 蝕翻個左閘位。 係啦，寧願用呢個哥拉辛拿斯去即係推上少少進攻，始終哥拉辛拿斯個助攻力都有翻咁上下嘅。咁就變咗嚟講，呢個可以諗下啦。但其實中前場線咧，其實我就唔係都真係太過擔心嘅啫。你知啦，即係何芬咸嘅左腳華沙利何域啦，比真力呢兩個死球專家喺度啦，中間米斯莫其實都係一個死球專家嚟嘅。咁啊，打翻一個4-1-3-2嘅陣，中場用翻呢個美登查連呢個喺土耳其揾緊食嘅防中啦，其實都幫到下嘅。 其實我諗，如果你話中場面咧，即係最緊要或者有機會成為一個缺口，就可能係沙利何域啦。即係佢打一個後防係掃曬波噶嘛，基本上要靠佢。但如果他突然間神經起上嚟，上一喜歡上的話，後防你沒有人就被人通穿了。因為我想波斯尼亞，其實我覺得他這隊球都要靠穩守線，起碼在這裡出，即是你不可以塞太多球。如果你我到阿根廷首名出線的了，基本上你對住尼亞起碼都要，即是起碼對伊朗入硬先，然後之後其餘對尼亞起碼守得到你嘛。我想其實很多時候現在打小組賽，除了你說勝負，如果你其餘那兩隊差不多的能力的話，實力差不多，可能都要鬥個得失球，所以就起碼守得到就穩陣啲咯。 所以其實我點解就話其實沙利何域喺國家隊嘅時間應該就會係做多啲少進攻性嘅嘢嘅。雖然何芬蘭每一台一條線打曬，但問題始終佢都有翻唔上一年幾嘅説話咧，哇好辛苦嘅大佬，留翻隻腳俾我射罰球啦，頂你個肺。咁就前面嘅迪斯高同伊比斯域就唔係太擔心嘅。 伊比斯域其實即係今屆史特加成績就都幾曳啦，第17名啦，德甲度。咁但係其實佢都入咗10球波嘅， 唔關佢事嘅， 係啦 ，OK 嘅， 防穿啫。史特加油！ 即係呢個其實呢個球員大家都聽過佢名好耐啦。佢以前我記得23、24歲已經成日話好多大會想簽咧，一路都搞下搞下都 係。 依家都29歲啦，已經。 咁其實傷得多啊，真嘅沙利何為。咁同埋佢有能力喺中間做一個防中嘅位。咁但係問題就如果佢做咗防中嘅位，咁其實會嘥咗佢隻左棍啦。咁第二最慘嘅嘢就係話睇翻個前面嗰陣式就係話，如果。萬一伊比斯域或者呢個迪斯高前面傷咗嘅話咧，我睇唔到有幾多前鋒可以用喎， 得翻一大佬。艾迪维斯卡，哇！伊斯坦堡嘅， 佢就系中场嚟嘅啫嘛，佢 大佬 中场嚟， 我真系好担心喎，大佬，你想点啊？ 无锋阵都有， 有无锋阵， 真正无锋阵啊，选同选 冇啊，因为佢名单得两个前锋嘅大佬，呢镬嘢仲未晒烂系咪先？嗱，即系讲咁讲咧，即系都系挂住讲球员啦。其实呢个教头呢个苏石咧，其实都值得讲下嘅。咁呢个苏石系前南斯拉夫国脚啦，咁打过82年同埋90 社会啦， 系咯。咁啊，球员时代就喺进攻中场嚟嘅，咁啊。效力過巴黎聖日門9季，咁上陣343次入咗172球，當中未試過停賽同埋傷病嘅，哇呢樣嘢幾犀利喎！ 咦，呢啲好嘢喎， 係咯，唔虧啊嘛， 唔係好似以前我嗰陣睇話阿辛尼特咧， 辛尼特 佢係話咩結完婚之後即刻走去練 習 啊嘛， 哦，即係好翻佢老婆嚟啫， 半個婚一行完婚禮就我去練波啦，佢每日都要 keep 住練波嘅，連咩度假都要，佢話冇啲健身體材嗰啲器材咧，佢話。 講起佢老婆啊嘛。 啱啊，唔係證實呢啲咪專業咯？你睇下攞嚟有空餘時間，真係叫老雞。 玩就冇嘢好玩嘅啫，講起佢老婆， 即係佢話要計啱個公斤嗰啲。 壞，佢話做佢老婆好慘喎，係咪先？咁講咁講咧，即係2004年嘅時間，蘇錫就被歐洲足協選為呢個50位黃金球員之一啦。方廷啊、索夫、尤斯布齊名啦。咁啊，其實執教生涯就由康城開始咧，教嗰啲細球會伊斯坦布爾啊、安卡拉體育會啊，甚至乎連呢個沙特嘅球會呢個希拉爾呢隊亞冠嘅常客都有。 都係佢搞過。 係啊，搞過嘅。咁啊，2009年接受波斯人啊，至今啦。咁啊，上屆世界盃係差少少嘅啫，即係好鬼有運嘅昆諾斯。 他最經典你講先， 唔 係佢呢次抽籤冇去到嘛，因為塞車去唔到抽籤啊嘛，即係好抽籤唔見咗人啦，最出名就呢次啊， 拖賴啦，咁啊變咗其實昆諾斯上屆又好彩嘅，即係啊上年葡萄牙喺外上屆葡萄牙喺外賽打到成係屎咁，哇抽正對波斯嚟啊， 最尾殺到佢， 係啦啱啱咁兩回合贏你兩粒咁大把，咁啊結果就嚇一步之隔。咁啊嚇陰陽永隔，不過唔緊要啦，14年就翻翻嚟啦。 喂，其實葡萄牙你近呢幾屆可能世界盃、歐國杯都係喺啲即係打到穩穩地出到線啊，附加賽嗰啲出到線嘅啦。所以我成日覺得佢即係入到決賽周咧係特別醒神嘅。嚟緊你睇翻佢上屆世界盃啦，上屆歐國杯啦，其實都係輸俾冠軍嘅西班牙啫。仲要上屆歐國杯輸12碼嘅啫。即係我覺得葡萄牙咧。有機嘅， 熱血斯朗又嚟啦！ 唔係每一次有葡萄牙就要楞斯朗，我覺得斯朗一人球隊好睇喎。邊個睇中意？邊個唔中意睇足球小將啫？一射波就諗起5年前啦，巴拉巴拉咁樣噶嘛。 哇，大佬！ 但係點樣食 KFC 都諗到佢啊？ 你真係 乜？但係無可否認，斯朗今年個狀態係巔峰。 嗯， 癲咗啦，何止癔峰？ 喂， 唔好 啦，佢咪識踢咯？而家你熱身賽我休息。如果唔係你個個傷，你萊斯嗰啲傷曬係嘛？斯朗我留翻力。決賽周先嚟 搏一搏冇問題啊！佢搏得好準噶咯喎，不過唔緊要，佢狀態咁 fit 就唔休嘅。 但其實都拉開少少講，斯朗臨尾係有少少人，有少少係枕住有少傷嘅。 係啊，佢傷，好似話2月幾已經傷住，又即係有少少傷。 扎住上，唔係你斯朗嘅熱血性格真係會扎住上嘅，即係佢咁中意逞強，即係唔係話中意逞強嘅。 歐聯決賽你唔係唔踢啊嘛？ 佢鬥心真係好夠。 咁但係佢唔係變到大智慧嘅咯，大家嚟自變咗另一個角色。 唔係結果嗰場歐聯決賽，大智慧咪變咗阿迪馬利亞變咗大智慧咯，係咪先？雖然話冇入波啊，係嘛？咁鋪橋搭路啊，做到足啦嚇。咁啊講一講即係呢一組 Port Three Port C 對伊朗。哇！喺呢隊伊朗其實都幾開心嘅，我睇翻咧，手咗下幅相啊，唔敢。咁就今次係第三次打決賽周啦。咁啊，之前98就試過不敵德國同埋南斯拉夫，係早早收皮啦。咁啊，贏咗美國，你試下而家贏美國啦，成支導彈炸落嚟真 係。我嗰時關係都唔係好好嘅啫， 可能好差啲。 不，其實而家伊朗同美國關係係 sort of 好翻啲， 做好過以前。 梗係啦，大佬成扎油田我 hold 住你。 嗰、那個癲佬總統已經即係卸咗任啦 嘛，明嘅話冇曬。 喂，其實兩邊都係癲佬總統咯， 都係傻噶啦，黐黐外坐埋一台啦嘅。咁但係就睇翻嚟講，昆諾斯帶昆諾斯自從2011年帶隊之後，其實個成績都幾好嘅亞洲區嚟講。咁啊，新加坡話出10強賽就嚇8勝。5勝 1和2負， 咁啊6分出線啦，咁就16分出線，咁當中嚟講失球係全個十人最少嘅，咁但係好不有一樣嘢好不幸嘅就攻入8球，但係6球啊仲係隊長尼古納呢個老將入去33歲，哇真係慘啊大佬，所以變咗嚟講其實喺外圍賽期間咧，佢都嘗試過召集咗好多外流兵過嚟幫拖，譬如話係查韻巴樹啊，或者係高查利亞特，即係踢喺歐洲揾食嘅球員去幫拖啦。咁其實咁講啦，即係你如果喺亞洲賽，你用啲歐洲兵，其實某程度上屈機啊嘛。但你出到去大賽咧，你對啲高水平嘅對手咧，雜雜地喎。 所以就被譽為魚腩咯，魚腩部隊咪呢度咯。 打包嚟嘅嘛。講得難聽啲，雖然其實伊朗應該唔係咁差嘅，但係冇辦法，佢對 你比起嗰幾隊， 你對翻歐洲、南美同埋非洲係。蝕底，呢個亞洲足球而家都係突破唔到嘅。 但係睇數據嘅啫，對波斯尼亞最近3次冇輸過嘅喎，贏曬波斯尼亞嘅喎。 唔係，嗰啲係友誼賽， 友誼賽啫。 大家都係啲伊斯蘭教嘅兄弟之邦咯，咪。 唔係，即係所以我有問題就係話，其實嗱，即係我有一個對比題咧，即係唔係抽中國水佬。其實如果以呢條籤睇咧，我會覺得伊朗攞分機會大過當年嘅中國。即係唔係？因為點解咧？即係陣間下一隊利亞，即係陣間會再講嘅。 唔係可以搏，有可能出現嘅狀況，最臨尾嗰場波先係對伊朗已經係大家甩翻條 lose 啦。 唔係，但 係 伊朗 放開， 問題伊朗第一場直接對利亞啊嘛。咁所以其實喺嗰度可能有啲雞偷到咁出嘅。咁啊，其實講一講翻呢個， 我唔係咁樂觀呢個 現時嘅教頭呢個昆諾斯啊，咁啊。 你作為一個曼聯球迷，你應該好熟佢嘅。 千祈唔好考我， 我唔係考你。 我知你做咗好多功夫，我唔係啱俾你。 答四噶啦，你自己講曬功課佢 啦。嗱，我講啦，我講快少少。OK， 咁啊，帶領過三支唔同嘅國家隊入世界盃啦，分別係2002年嘅南非啦，2010年嘅葡萄牙，同埋今屆嘅伊朗嘅。咁啊，史上啊先後兩次幫葡萄牙兩奪世青杯啦。咁啊，當其時手下啲僆啊，包括費高啊、古陀、保羅蘇沙、祖賓道， 黃金一代啦，係咪嗰時？ 黃金一代啦，係啦。咁啊，1996年嘅時間，史夫人誒執教大東會星隊嘅時間咧，就幫呢個美國中總寫一份叫 Project 2010嘅計劃書，咁就目標就希望幫美國攞到2010年嘅世界盃啦。咁呢個情況咧就停留翻聽晚介紹美國兄弟再講啦。OK， 咁就曾經同阿雲家一樣夠八強嘅。八強留低個少少腳毛。咁啊，1998年首次執掌呢個亞聯遊咧，但係就嚇不得善終。咁啊，2000年開始教南非國家隊，因為順利打入咗世界盃決賽周啦。不過喺決賽周之前，就因為同南非足總意見不合就散咗。咁啊，2002年開始咧就幫阿費蛇手做助教啊。 最好嗰陣時其實係 史上最好嘅助教，我想講。咁啊，當其時就阿麥卡倫條契弟啊，走去格米道士堡啦。咁啊，結果由麥卡倫變咗麥交倫啦。咁就2003年嘅時間咧，就曾經接過手皇馬，咁啊帶四條煙啦。加埋碧咸啦，斯丹、費高、朗拿度加碧咸啦，咁啊，曾幾何時就喺歐聯啊，喺西班牙杯打到最後階段，結果咧就搞下搞下一個杯又一個杯咁啊墮馬，咁啊足搞咗10個月之後咧就拜拜咗啦。OK， 咁就之後二度加入曼聯啦，喺2007俾人炒嘅時間，咁啊最好嗰樣嘢就係、是、嚇、啊、幫曼聯2007、2008年西冠王。 帶翻幾個人翻嚟咧，嗰陣時帶咗阿蘭尼啊、安達臣啊嗰啲翻，嗰啲嚟曼聯嘅都。 啊，咁同埋佢嗰條方咧，快打旋風嘅戰術，某程度上都佢度出嚟嘅。OK， 咁就2008年離開咗曼聯之後咧，就接任咗葡萄牙國家隊一職啦。咁啊，一手將葡萄牙扶扶碌碌咁踏入2010年世界盃決賽周啦。我真係話扶碌嘅，唔係講笑，啲嘢真係扶碌教頭嚟。咁啊，就當其時就7-0贏過北韓啦。係、結果令到北韓班友全部要 唔見咗，跟住都唔見咗班友。 咗啦， 唔係嗰場波講到好慘，又話啲北韓球員翻到去又要掘鐵路㗎， 採礦㗎嘛，大佬係咪先？我記得阿棒講啊， 冇俾人犬決咪好彩咯， 日日都採礦㗎啦。其實我踢，我話俾你知啫。OK。咁就好不幸地咁啊，16强就对住西班牙，咁啊0-1出局啦。咁啊，基洛斯亦都顺手俾人炒埋。咁啊，再加上就话当其时对呢个葡萄牙反兴奋剂嘅成员就出言侮辱，咁啊判波监6个月。咁啊，2011年开始就接手伊朗国家队至而家啦。咁就引入咗好多嘅外流球员就嚟帮拖。OK， 咁啊睇睇咩 UFO 点讲法先。UFO 就话基洛斯做助教都系好啲。破智星仔话尼日利亚打假波益伊朗，会唔会啊？ 我几惊你读咗嗰句。Okay. UFO 话伊朗死。揀我哋過濾嘅自動， 我死都揀。OK， 咁啊 ，UFO 亦都講到冇以前嘅卡利美隆大衣。其實卡利美隆大衣喺國家隊係突出嘅亞洲區嚟計啦。OK， 不但98年嗰人腳真係好強咯，即係嗰個如果話即係亞洲國家歷來最強嘅國家隊，即係嚟緊經一個經典嘅國家隊組合嗰個應該其中之一嚟 算係咁噶啦，大佬有馬達維基啊、阿斯斯係咪先？但係都係冇計啦嚇。咁啊，迪查加阿 Keith 就話迪查加踢下停下都唔係太可信。查家幫我都不可信 的，同埋 Lewis 都話啦，佢話想封煙嘅，咁但係我哋今日時間就問啲啦，留翻嚟緊開始咗小組賽嘅時候就會開放翻個粒封煙俾大家一齊傾下波經啦。 咁啊，其實真咁講咧，其實你話伊朗其實對住尼日利亞，喂卡神，嗱尼日利亞就睇你啦， 尼日利亞 順大第一場就對尼日利亞啦， 第一場尼日利亞 點睇？ 嗰度天氣凍喎。個地方 係涼啲嘅嗰度， 涼啲嘅10年嚟啊！你又話曬都非洲球員喎，去嗰邊 另外一個啊。 即係雖然話佢哋喺歐洲踢波多，但係爭都十幾度、12-3度嘅啫，我覺得。 即係佢反嚟啦，地理嚟講呢一組對尼日利亞下籤嚟嘅。即係佢如果上咗去赤道嗰邊，冇死嘅嘛。 哇！大佬， 呢度高原地方嚟㗎嘛，而家 係。即係另外一個隱憂就係尼日利亞，始終即係呢類非洲波，始終你唔知佢會唔會有啲古惑。 古靈精怪係啦， 古靈精怪陳啟泰嗰啲局面啊，大佬，即係有錢就真係錢係萬能嘢，係咪先？有錢嘅嘢啊！ 但係如果我哋正路翻。講體能嗰樣嘢，佢係可以黑到其他個三隊，可以係製造啲好陣好好吃驚嘅陣型 可以搞亂檔喺度嘅。 唔係你睇翻佢個陣， 體力佢係可以食到伊朗格嘅。其實第一場，跟住佢第二場波斯尼亞都可以食到格嘅。 這個就可以 同埋第三場對對住最後一場對住阿根廷，阿根廷可能係忌佢啲體能打法，就收起曬啲收起曬。 攞六分之後就 可能夠咗啦，咁啊唔需要特別搞啦。但問題你啊，始終即係好多。 所以睇下佢當時嘅比分，即係到時大家攞住嘅分幾多。如果大家都係攞六分在手，可能又要爭首名嘅，都要 搏命嘅。到時條數啊咁計啦，咁你啊睇翻個陣容入邊都幾多體能手喺度啊，摩西斯啊，即係一個淨係識踢直線走直線啦， 唔識轉彎 嘅一個球員啦，呢個其實 後尾去到季尾都已經冇乜機會踢啦，喺利物浦好少機會出場，出嚟都係踢嗰一陣十分鐘都冇乜嘅， 蝕時間咯。 但都唔好話啲呢啲咁嘅 case 先可能會爆發嘅喎， 儲埋啲精力， 想多啲，即係想可能多想下一季多啲正選，或者係想轉去第二啲地方。通常世界盃而家最大價值就係俾啲 佢轉都係邊緣 翻去車路士咯，佢咪借嘅啫， 佢借嘅啫嘛，翻唔到。唔係摩連奴係中意呢啲人嘅，即係一條線一條線上一條線落嗰啲啊。 澳門日院咁啊，叫佢跑到 夠。摩連奴中意用呢啲人去打其他隊，佢借去第二隊再打， 即係攞嚟摧毀對方而方便幾隊去做。 即係藍妹卧底嗰啲啊，嗰啲啤酒妹咁醜樣，藍妹請過去嗰邊做嘅啫，即係嗰啲啊。 我係出緊隔離公司糧，真係估計唔到。可以繼續，家臣真係講完笑。 OK。 你繼續其實你看回你說你有條後防線，其實我真的有點擔心，中堅和尤寶夾這個伊菲亞布斯， 尤寶今年落子都沒怎麼踢的，其實是 吧，沒什麼啦，反而我更加擔心隔離的伊菲亞布斯。我兩年前看歐聯第一次見到這個名字是對祖雲達斯，哇，一而錯再而三犯錯，哇，這個真是極品來的，回傳不夠力，張越位不夠快，喂，還想怎樣，制空力又沒有，哇，三大優點齊齊， 但抹人行不行 啊， 抹人行不行， 唔好講佢班人啦，佢冇乜速度。咪當然你嗰陣時對住老鼠仔嗰啲，即係馬特尼啊嗰啲咧，就真係下風少少嘅。高大佬就未必驚嘅，但係即係講起呢個伊菲亞姆斯，覺得真係我想起高敬俊咯，又抽抽佢， 點都攝到你香港足球， 又抽一抽佢水，真係攞命咪咁講。喂，但係卡神你點睇嚟啊？你啊？ 呢個。你我都冇有冇糧出先，又係嗰啲啦，因為佢而家講緊非洲杯冠軍嗰時啲糧未出啊，上屆嗰啲 個教練都砸死啦， 爭幾個糧未出啦。個教練其實幾好嘅，阿斯蒂芬基舒啦，咁基舒佢自己係九四年黃金一代嘅球員嚟嘅，即係自己用隊長身份攞非洲杯冠軍啦，當年就咁 啊，你講 非洲費格遜之稱啊嘛， 非洲費 係啊，佢話愛鼓勵球員唔中意鬧噶嘛， 中意打。 你睇最近嗰個疑似假波，佢都同啲球員解釋㗎， 即係龍門，即係開個波埋嚟，跟住龍門唔知點樣拋。定係籃球式， 即係我籃球，即係籃球臨出底線，我咪攬翻個波入嚟嗰啲。 攬入咗啊，唔小心地攬入咗啊， 龍門嚟噶嘛，但係佢攬翻入去咁樣啦。 咁絕屈， 即係球證嘅醒過去。 我單嘢都錢都未搞掂，而家即係有人話佢哋假波，而家都仲係未傾得掂，話到底即係未查清楚咁樣啲，就冇得查㗎啦呢啲嘢。 冇得查。 間接性發神經啫。 又練又熱身賽又成改改鼠鼠嘅呢啲，對蘇格蘭。 精怪㗎，嚟啊嚟啊，大佬，你諗下香港幾多啲商業罪案，其實都係 email 都係由嚟啊嚟啊嚟嘅啫嘛，真係抹得罪講句，係咪 先？佢教練生涯先啦，咁帶多哥啦，馬里啦，咁佢多哥帶佢2006年咧帶咗入世界盃決賽周嘅，咁但係有份煮冇份食嘅，即係佢帶入去啦，但係決賽周唔係佢自己帶嘅。 當其時就請咗個德國教頭去 費斯特， 費斯特係 佢啊 ，OK。 咁啊，後屘就。後尾2010年世界盃係最大禍啦嚇，教完你即係當其時你啊就早早出局啦，咁啊你啊政府就啊下令呢班波你同我禁賽2年。羞耻，羞耻！即系试下，你试下中国国家队啊，系咪先？你试下输场0-19，唔知咩一队咩球队，可能成队枪毙。 佢哋系不知廉耻嘅， 无耻。可以继续。 OK， 咁佢哋其实佢哋国家其实阴功嘅，世界杯嚟几次都对住阿根廷抽到有四啊，嚟咗有得踢四次啦，三次 呢啲先真正有缘啊， 好 兄弟 有缘分真系。 即系咁多年系一次奥运决赛赢过咁解，96年奥运决赛赢过嘅啫，咁其实次世界杯对赛都是输一球嘅啫，2-1啊，1-0，咁嗰啲投资项目自己醒目啦，呢届戴晒眼噶啦，一球嘅啫，系咪？唔会多嘅，自己谂下啦。 风险嘅嘢自己评估，睇到未啊？呢样嘢系嘛？咁啊，但系就我都睇翻咧，即系话你啊，即系其实呢队波都系新兴球队嚟嘅，即系唔系讲话佢球场上好波，而系钱嘅问题。 钱嘅问题，佢国家联赛嗰啲职业嗰啲业余联赛有7-9-0、6-7-0嘅比赛都出得嚟嘅，即系可以乱到咁样的国家嘅联赛，即系唔怕死嘅。 其实睇翻佢个人脚都。 窄窄地嘅，即係咁講咧。大佬前鋒有一句叫艾美奧比，真係想講咩少少喎。 艾美奧比而家就應該係俾紐卡素嗰度解咗約， 係啊，冇約定冇啦， 冇班落㗎。你同索高拿即 係差唔多係紐卡素 legend 嚟 嘅 喎。利亞之後 唔係講笑啊，大佬爆咗槍係咪先？ 炒咗散 嘅。阿魯美哥咧，佢喺紐卡素球迷同埋利亞球迷到心目中都有幾高地位 下，即係似利亞咁滯。 佢當年係真係有佢，喂佢陪住紐卡素降班升班上翻嚟嘅喎，呢啲即係重情義嘅人嚟，我幾中意佢㗎。 可能嗰陣時揾唔到班落啫，都係。 唔係佢細佬仲踢緊啊！而家 會唔會踢完之後會走咗去新特蘭啫？即係老之後。 知啊，講唔埋啊呢啲嘢係咪先？即係可能踢踢下，可能一個唔覺意去巴西搞政治庇護添啊！ 即係唔走啲，你埋咗㗎咋？ 唔係講少少政治因素添啦。即係如果大家留意開國際新聞嚟啊，遲咗排發生咗單結塔塔地，而家應該未仲未解決到嘅。即係有班啲初好似初入初中女生係俾北部啲伊斯蘭武裝組織成班老劫咗啊！ 老劫咗。 聲稱會係咯，聲稱會將佢賣曬落人肉市場咯。 哇 ，OK 喎，係咪先？係咪哈密倫做啊？喂，問問呢度喎。但係問題就係，如果呢班友咧，其實即係咁講啦，如果錢嘅問題，嗱，哈密倫就呢度埋單啦。 唔係嗰單嘢係，其實可能會令到佢哋有少少國難當頭咁嘅心態，可能會打得好啲咯。 國難當頭，你覺得會打得好啲？通常呢啲波唔係士氣會弱啲咩？當年你科爾喺球場上面突然間心臟病發嚟咗料，喂，成班球員散曬嘅喎。 咁又唔同嗰啲真 為國家而戰啊！真係為國家而戰， 為而戰啦！佢就為嗰啲 為錢而戰啦。 唔係，但問題， 唔係講落好似大家都當嗰啲隊波係零二年賽嚟加爾咁滯。 呢其實 除咗夏龍之 外，感覺真係好明顯，好似有水去水，冇水放水嗰啲啊。 我唔識講啦，但係其實睇翻人腳就唔係真係特別話，即係差得咁緊要嘅。即係話阿麥特穆沙呢個右翼啦，其實喺近年都係一個新崛起嘅球員。 上年洲際杯好標青嘅呢個。 咁啊，米基爾啊，大家都知啊，喺車仔嚟講就俾人改造成一個房中啦。咁啊，如果叫佢踢前翻少少，做一個組織型球員嘅，唔知佢慣唔慣咧？ 佢反而米基爾，我覺得佢喺尼日利亞，你叫佢即係擔翻大梁，做一個進攻核心。又 OK 都 sharp 醒下， 最緊要十號波三個 醒。但係嗰啲都係外圍，都主要都係啲外圍賽成績嚟㗎啦。即係翻去非洲裏面圍內打嗰啲， 難得孭重飛做主角嘅話咧，有啲球員就係即刻醒嘅，即刻哇嚟啦！ 同埋上屆傷咗冇份踢啊嘛，個心又起嚟啊！做啲咩先？ 其實米基爾都係一個摩連奴一個偉大成就嚟㗎咯。 乜係？即係一個改造。 本來係車仔同埋曼聯爭大打崩頭嘅天才少年，竟然變成咁。 我成日都記住佢，即係而家你打 Google 打米基爾咧。第一版肯定會見到佢著住曼聯件波衫咯，呢單嘢好 hit 嘅真係。 唔係，但係佢都算犀利㗎啦，即係聯賽喺英超踢咗七季先入第一個波，大佬。 好開心。 佢通常都係好多車迷佬插對象嚟㗎嘛。 即係咪想抽佢水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佢真係記唔記得點樣去組織進攻咧？呢樣嘢我真係有啲保留。咁就另外睇翻嚟講個名單入邊有個叫奧丹維茲個史篤城前鋒啦，其實我呢個又係喺。 其實佢西布朗時代打得最好㗎啦。 但係冇咗啦嘛。嗰套戲 而家係入兩階咗咯， 佢嗰半季諗住走嗰陣時， 走唔甩啊嘛！ 佢拍住個閘 自己去報道， 佢入嚟睇劍啦，跟住俾球會撳咗， 好爆啊！呢樣嘢好爆啊！真係 唔係呢啲可能佢最後一屆世界盃，佢可能會突然間爆先打咗兩場好波咁咯。 睇翻嚟啊，你啊估計嚟講都會係用翻呢個尤補搭呢個嘅伊菲亞姆斯，但係中路啦。咁米基爾就係個組織型嘅球員啦。咁如果係防中嗰度，其實會用邊一個去頂一頂一次？你知啊，頭先有強力推介咪先？菲亞姆斯是炸彈嚟嘅，油寶冇得點出係咪先？咁用邊個頂呢？其實估計都會唔會係用翻拉素呢個奧根耶奧拿斯？喂，呢、這個奧根耶奧拿斯咧，卡神 古惑仔嚟嘅喎。 你有啲新聞啫喎。 佢嗰次係太陽報邊個太陽報去放蛇啊嘛，即係嗰啲假波，睇下傾個價錢啊嘛。咁佢哋好均真嘅價錢就黃牌講明五皮嘢歐羅，唔係歐羅，十二碼十皮。 哇！ 咁紅牌加少錢啦，咁嘅有曬價目表㗎啦。即係 點收紙啊？收錢未攞出嚟？ 你攞個牌，仲要攞個點樣攞喎？用腳踢啊，擁兩下，爆兩句。 可能再分啊，可能再細分啦。即係呢個。话佢有喺现场度嘅，同埋两个尼日利亚嘅经理人咁样喺现场度倾嘅，佢有份去嘅。 你几准 头嚟喎？呢啲啊， 几准嚟喎？ 不如读嗰度网友啲留言啦。睇下先啊。迷你兵团就话尼日利亚过多四年就有机会出线啦，因为假假地都有班世少杯嘅冠军做根底啦。都系。 唔系嗱，调翻转嗰四年后，如果呢班人成熟咗咧，个向钱看嘅话咧，另外一个 issue 嚟咯。 有咩转国籍？系咪有得会转国籍嗰啲嘅咧？ 有得。其实未廿一岁之前，你如果未踢过成年 A 队都会转到啦。即系第一个嗰次第一个 case 啊嘛。 世少变数太大啦，通常世少。 清那些才穩陣一 些。還有細小呢變數太大，意思就是說投注額的變數可以很大，他可以即不知道哪裡來的收入啦， 即是買大了、 不知道啦這些東西。 Keith 可以看回安爺馬左飛右撲，其實都很多假的了，真是慘。 Keith 都說到前面有人看陳豪，哇陳豪同你覺得陳豪靚仔摩西斯靚仔一點？中間米基爾看英超馬聲射氣正常的，大佬我都說過摩西斯不懂轉彎， 這隊球找到了十號的心照，所以就是 我想如果你說你為陳豪耶呢，就真的季初剛剛利物浦出戰那一陣才是 OK 的。米基爾就我覺得其實他自從開頭曾經試過是上季還是有一段時間被雪藏說又幾乎賣啊這樣嘛，但後來打回正選又 OK 的。 其實呢我覺得摩西斯最 sharp 的年代就是水晶宮和偉根，然後就去不復返啊老實說，因為始終對摩爾他做核心嘛，但是你過車路士處船邊輪到你呢，跳這條友只懂走直線是是都不懂太波切入那些東西，所以變成你說但是怎麼看呢，即現在阿根廷是超了班剩下三隊如無意外爭一個位置，大家 share 一下大家的心水，趁而家早早地。 我自己覺得一嚟頭先大家講過就話你啊你啊呢隊波咧，一嚟我覺得係啲海鮮之餘咧，即係唔係好夠真實啦、我唔敢講嗰個字啊。所以我自己就覺得睇好翻就波斯尼亞嘅，咁但係好老實講呢兩隊出到線咧，我覺得都係俾人砌噶啦。即係出到線，你出到咪當開心啲咯，其實就係咁嘅咧。 因為你隔離咗你，如果係首名出線，你如何以為應該對法國噶啦，係咪先？即係除非法國羅馬嘅啫、但係機會都幾微。 琴晚睇到好犀利，仲係 仲有啲方法， 或者好多。啲唔係咁熱食嘅你， 安爺馬正義門將嚟嘅，阿思傑講到就係話，即係同阿基南馬嗰啲啦。 格兄点睇？格兄呢组边个出线最？ 其实嗰个赛程表系对尼亚就有着数啲，始终佢对住伊朗应该好大机会台三分噶啦。咁佢跟住对住波斯尼亚嗰场真系决战嚟嘅，但系佢会有三分在手，分分波斯尼亚多数都系一分或者零分嘅啫。 但我咁睇喎，如果即係波斯尼亞第一場，如果即係當佢放棄咗對阿根廷棄護先啦，之後嗰兩場對住， 咪睇下啲謀略係點計算下咯。 咪陰謀論咁計啦，但係其實如果真係好彩嘅話咧，我咁睇啦，四分真係有機會撐到出線喎。 佢都全心係打呢場對嚟嚟啊！佢見到熱身賽嘅科特力啊埃及嗰啲都專 登針對性部署， 針對係啦，針對嚟打呢場。 但係個賽程真係對尼亞利亞著數少少嘅，因為佢尾場阿根廷，如果阿根廷真係攞夠分，跟住如果尼亞利亞佢係會攞唔到六分，即係攞唔到六分以上嘅話咁。就真係弱賽嚟， 咁係陰謀論諗，個個都諗住佢冇心機踢，咁咪爆冷咯。佢又出到線咯，會谷出谷一段。 同埋你唔好唔記得，各世界足協係好關照非洲嘅。 咁啊係，即係又關注非洲。 所以就真係我倒翻轉去講，即係你世界盃喺南美洲，其實南美洲。老一輩的球迷講到媽媽聲嗰屆世界盃一定不會是零二年嗰屆，一定是永遠是六六年嗰屆。他覺得全部是整個西歐夾埋做走曬啲男人，即所以其實 導演添可能。 同埋另一個政治因素，呢個係七八年政治因素嘅調翻轉啦。七八年嗰時候全部南美國家幾乎都是啲右翼軍人獨裁政權嚟嘅，但係近年幾乎所有南美國家全部都是中間偏咗嘅啦。所以呢啲國家其實係可以合作愉快，可能大家互相合作可以做走曬其他競爭對手。 OK， 嗱 ，Carson 你啊點嗱聽咗近興嘅。歷史分析啦， 你啊都咪話， 你啊啦，我自己 唔係伊朗啊嘛， 我唔係伊朗，其實咧就唔會大鑊過中國嘅，不過我會揀波斯尼亞咯，真係因為本身佢始終個制空力強啊嘛，即係雖然後防又嚇穿穿地， 講個人口味係想波斯尼亞多啲嘅咯，即係一來新，即係即新鮮感啊，最緊要係。 但講到尾咧，其實最終嘅結局都係十六強，如果對住法國，都應該係冚奇多噶啦，所以唔需要刻意再長談落去。 呢個都一種 factor 嚟嘅，即係其實波斯尼亞又會有少嗰種處境有少少似九八年嘅克羅地。 啱啊！即係 九六年嘅，喂，冇九八年咁驚人嘅話，都係九六年嘅克羅地亞咯。 嗱，呢一樣嘢你可以同阿鬱敏講講先，因為鬱敏嗰陣時係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 係啦係啦，你可以同鬱敏講先。今年又咁嘅波類似啊。OK， 嗱咁啊，即係嗱 F 組分析到而家為止啦，咁啊時間都差唔多。 嗱，最後做少少補充啦，因為我見到我哋群組嗰度咧都有球迷就問話，點解我哋之前講幾組嚟講都話個氣候温度會受到影響，即係影響球員嘅發揮咧？佢話其實咦，睇翻都係三廿零度，覺得啲球員頂得。咁但其實即一嚟，我覺得呢個都即咁熱啦，同埋其實巴西當地咧都係成即濕度成八十幾，其實都幾高。你當香港咁踢咧都辛苦啦。咁同埋加上咧，其實今次世界盃有幾場波咧都會係喺中午啊，即 一點鐘 嘅 當地時間一點。 譬如話有幾場波啦，好似墨西哥對喀麥隆場波啦，德國對葡萄牙啦，嗱呢場波好關鍵啊，我覺得即對於德國球員發揮啦，同埋意大利對哥斯達黎加啦，意大利對住烏拉圭啦，幾場波都係咁啊。仲有波克對伊朗。 浪啊等等幾場波都會喺嗰個時間踢啦。咁所以其實今次世界盃個即係有個setting 就話嚟可能踢到30分鐘會有個飲水位嘅，即係大家成日見到話啲訪港隊咧就踢30分鐘飲啖水唞歇一歇嗰啲咧， 即係我哋公司嘅打邊爐時間啦，一樣 唔係成日都喺度屌話咩點點點噶嘛，其實真係覺得頂唔順嘅。 真 係 死㗎！ 如果唔係踢只客暈低都好大鑊。 所以點解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其實唔應該卡塔爾舉辦就咁解咯，大佬你行都會肉啦，係咪先？何況踢波。 所以而家就好似話係咪想改喺英國定係第二？ 等啊， 我覺得難少少咯，即係依個係賴賴一筆去講咯，即係始終百里達好似仲都繼續選落去噶嘛。其實百里達係好憎英格蘭嘅，因為英國嗰啲傳媒成日都啄住佢噶嘛，成日都挖佢啲醜聞出嚟噶嘛，所以英格蘭主辦世界盃，我哋有生之年有可能，唔係只要百禮達仲喺度坐喺度死霸住個位唔走嘅話，其實機會好低。 即好似碧咸嗰啲啊，我相信香港第時都有機會搞嘅。 係遲早問題啦，係咪先？一場兩場都 OK。 鬥長命咯，我哋。 咁其實講開世界，即係講開即係掛住講世界盃，都唔記得講一單 update 嘅新聞，就係講緊 AC 曼正式就落實由恩沙基下執 教練， 下季開始執教啦。咁就變咗個會唔會有翻新景象咧？唔知道，但問題就話好明顯 AC 曼就莫緊財，因為要買。江斯顿嚟执500万镑，想签个拉米翻嚟，哇！大佬500万镑， 拉米， 700万镑，700万欧罗啊！ 系 QPR 嗰个啊嘛， 唔系流云西亚嗰个法国中坚。 我以为你讲过咯，你都有钱 嘅， 拉讲条雷米 ，OK。 咁有啲咩拿美添？ 唔系，其实真系好悲嘅呢样嘢，真系大佬，堂堂500万欧罗，曼城跌都跌咗啦，吓呢啲嘢你真系谂过啦？问下曼城只迪米切利斯仲好啊？反而谂下。Anyway， 喂，咁啊，今晚讲咗。多先啦，因為時間差唔多，導演又打圈嚇。咁啊，聽晚嘅時間仲有大家在手足為大家分析 HG 咗形勢。唔使講錯話，咁快識波啫。哎，走啦，走啦，走啦。哎，今晚係咁多， 多謝各位， 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晚安。